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北京时间14:04，我在这里，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古典音乐在本周，我说了每一首曲子的第一天的第一首都是开学季的内容，但你说开学季不是应该是很向上的，但是我是想说开学了，今天呢北京的大中小学很多都是返校日，那但是也有在异地上学的孩子们，那其实明天就是正式开学了，在很多异地上学的学生们呢都已经在旅途中了，无论是在不同的城市还是甚至是在不同的国家来上学，我觉得这首曲子里面都有着全全父母心，悠悠仕途情。而说到开学季，下面这首曲子我觉得是要鼓舞大家的，来醒醒吧， Wake me up。 点跨界，但却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内容，因为这两天每天的节目都交叉两个主题。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8月31号，感觉9月1号上学了。虽然节气上我们已经到了秋天，但是心理上好像还没有完全到，今天也还是挺闷热的，是不是？但是呢，所以我在今天要带给你这两天同步的内容，就是献给夏日的最后那玫瑰，献给夏日的最后那花。古典也流行，给你带来音乐的不同风景。在位于法国巴黎以西的70公里的维吉尼小镇上，是法国著名画家莫奈的故居，分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而我在今天带给你这些音乐，就像莫奈花园里的那些花，不只是睡莲，还有各种花儿，勿忘我， 莫奈买小房子，对他的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为他酷爱花草，于是砍掉了门前的松树，建造了温室，然后养花种草。1893年，他又买下了铁路的另一侧一块土地，建成了水源。我去过那个地方，真的是美不胜收。不止莫奈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大型画《睡莲》的系列创作，而在隐居的过程当中，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仅成为了印象派之父，也成为了现代绘画先驱。我今天带给你的这些音乐，我都觉得仿佛让我们置身在莫奈的花园当中。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就是刚才我说全权父母心的那一首，其实是阿尔加有着沙龙气息的音乐，就叫做香颂。艾尔加是英国音乐家，但是他却创作了这样一首香颂，有着法式的沙龙气息。而这一首就不要说了，这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我爱你》。在音乐中，可以说换个方式来说我爱你。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之美。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这首圆舞曲虽然是三拍子，也是轻快，也是跳跃，但是其实并不哀伤，但是你就会觉得有着法式的沙龙气息。他是萨蒂，这首作品是萨蒂在1900年创作的一首咖啡厅音乐作品中独具浪漫色彩的钢琴小品，当地人称它为优雅的法国华尔兹。而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在某一些动画片中或者不同的场合也听过这首作品的演唱版，因为原来萨蒂的确是为钢琴独奏而创作的。而在这里我为你带来这位浪漫的女高音，她是曹秀美，韩国歌唱家，演唱的《我爱你》。 J'ai compris de détresse, cher amoureux, et je sais à tes voeux, fais de moi ta maîtresse. Loin de nous la sagesse, plus de tristesse, j'aspire l'instant précis où nous serons heureux. Je te veux. Je n'ai pas de regrets et je n'ai qu'une envie, près de toi, là tout près, vivre toute ma vie, que ton corps soit le mien, que ma lèvre soit tienne, que ton cœur soit le mien, et que toute ma chair soit tienne. J'ai compris ta détresse, cher amoureux, et je sais tes voeux, fais de moi ta maîtresse. Loin de nous la sagesse, plus de tristesse. J'aspire à l'instant précis où nous serons heureux. Je te veux. Oui, je vois dans tes yeux la divine présence. ton cœur amoureux, viens chercher ma caresse enlacée pour toujours, brûlant des mêmes flammes dans un rêve d'amour. Nous échangerons 是不是美好的生活不过如此啊？算了算横向的时间，当时莫奈是1840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5岁便小有名气，然后他在43岁那年邂逅了他的这处房屋，买下了这栋房子以后，他凭着对色彩的极致理解就开始装修了。想想在他50岁的时候，这部房子肯定是装修完了。而说说萨蒂，萨蒂是在1900年创作了这样一首圆舞曲，当时说适合优雅的法国华尔兹，所以这两首作品肯定是在那个时代可以相遇的。也不知道萨蒂是否去过莫奈的花园呢？我还记得那一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天气，欧洲的夏天冷得很快，那时候我们这里的立秋，欧洲也只早就冷了下来，所以我以为去莫奈花园的时候，那时候的花早就已经开败了，但是依然茂盛地开放着那样的色彩。其实不止莫奈，像德彪西、拉威尔，在那时候他们都被称为印象派的，有音乐有画家这样的互相影响。刚才提到的萨蒂，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拉威尔他的那首《达芙妮与克里埃》，音乐当中的这段色彩描写的是日出。 听到这里，你不觉得心被溢得满满的？因为太美了，音乐真的很玄妙。那些色彩，它怎么能出现那么多的色彩？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拉威尔的组曲《达芙妮与克洛埃》第一部分《日出》。我们都知道，拉威尔是一位配器大师，他的作品我们熟知的像宝莱罗，经常会听到他的配器那么精准，达到训练乐队甚至训练学生每样乐器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而他的配器也可以达到这样精准的色彩和画面。说到这首作品创作于1909到1911，这个比萨蒂当时1900创作的那首《我爱你》要晚10年了。出演的时候音乐很复杂，效果平平。当时我也说他为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创作的音乐，他后来呢，他从两套专供音乐会演出的组曲单独拿出来，获得了很大成功。那第一部分描写的是日出，早晨的景色，音乐表现了迷蒙的朝雾，岩石上滴下来的露水和淙淙的流水声。当这些色彩我满眼都看到了那些光芒。说到莫奈的花园，那些早晨的花儿，那些含苞欲放的花儿和叶子上的露珠啊，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为你带来不同的法国音乐的色彩，比方说这首曲子来自伊夫蒙当，他所演唱的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幽谷的沉睡者，其实是兰波的诗，也是美到了极致。 C'est un trou de verdure où chante une rivière, accrochant follement aux herbes des haillons d'argent, où le soleil de la montagne fière luit. C'est un petit val qui mousse de rayons. Un soldat jeune, bouche ouverte, tête nue, et la nuque baignant dans le frais cresson bleu d'or. Il est étendu dans l'herbe sous la nue, pâle dans son lit vert où la lumière pleut. Les pieds dans les glaïeuls, il dort, souriant comme sourirait un enfant malade.Il fait un somme. 这是一首当代的流行曲，但是你觉得它却很浪漫，还是相送。而此时用的是法国诗人兰波在1854到1891年的生人，他有着忧郁气质，英俊迷人的脸庞，很多人都会背兰波的诗。而在这里，著名的歌手伊夫蒙当演唱了这首《幽谷的沉睡者》。浪漫的古典流行，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吧。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 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午后听着这首歌也很适合发呆。有人说开学季娃都上学了，轻松了，可以听古典也流行了，也可以这样理解。这里听到的又是另一版本的萨蒂的我爱你。是的是的，我说了这三个字，很多朋友说我听到了。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曹秀美的演唱，那有朋友说了美声的嗓子能唱成那样真的好听。还有我们刚才听了达芙妮与克拉埃，竟然有朋友说感受到宫崎骏动画片的韵味，这个可让我怎么说呀，这个年代，这个先后关系，拉威尔啊，宫崎骏的作品呢，创作者是久石让，当然了今天的作曲家肯定受到前人的影响。版本就感觉夏天真的要过去了，音乐中有很多的回忆，音乐中这一段肯定不是莫奈的花园了，都好像你曾经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或者说车后带着女孩，或者是女孩拉着男孩子的手行走在美妙的阳光之下的感觉，浪漫到了极致。 了几个版本的这首作品了，不想再说这三个字了。有朋友说，哎，为啥不是男孩拉女孩的手？刚才我说了，好像是男孩子骑着自行车哈，带着女孩子，那女孩子拉着男孩子手。哎，我就是随后一说，你也可以觉得女孩子男孩子也可以拉着女孩手啊，但是刚才不是已经骑自行车带了女孩了吗？刚才有朋友问啊，这首曲子是不是手风琴？是的，手风琴有不同的类型，键盘式的还有按钮式的班多牛手风琴。那其实手风琴也是法国常用的乐器，在法国音乐当中，民间音乐当中，他们用的呢，这种欧洲的手风琴应该就是按钮式的班多牛手风琴。 Sous 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les amoureux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 Sous le pont de Bercy Un philosophe assis Deux musiciens, quelques badauds Puis des gens par milliers Sous le ciel de Paris Jusqu'au soir vont chanter L'hymne d'un peuple épris de sa vieille cité Près de Notre-Dame Parfois couve un drame Oui mais à Paname Tout peut arriver Quelques rayons d'un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aisse-moi fleurir Au ciel de Paris Le ciel de Paris a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20 siècles il était pris de notre île Saint-Louis Quand elle lui sourit il met son habit bleu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 Quand 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 Il offre un arc-en-ciel 很美好的感觉，是不是？刚才这首曲子中间也出现了手风琴，这也是法国的特色乐器。从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包括拉威尔、德彪西，还有萨蒂。在这里，我们又听到的是香颂，它是伊夫蒙道。平时我们经常说法国的香颂代表伊迪特提亚夫，其实她是女性的歌唱家。但是有一位男生大大有名的，他就是伊夫蒙道。他其实呢出生于意大利，随后呢跟随父母搬到了法国马赛。后来他被伊迪特皮亚夫发掘，先后在伊迪特皮亚夫的歌厅里呢表演，还出演过伊迪特皮亚夫的电影。再后来伊夫蒙道结识了大牌女星西蒙西涅莱，两个人他们俩的关系一直在他1985年去世才结束。 这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手，而他演唱的有很多有名的作品，比方说这一首《巴黎天空下》，还有那首《啊朋友再见》，其实是伊夫蒙当首先唱出来的。在这里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才气的我国的合唱女指挥焦淼。焦淼说，亲爱的，一边开车一边听着你的节目，感觉就是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感觉。开车别发信，相信你这个应该已经把车开到地方才发的信，感受的美好的古典与流行，是不是？那我跟你隔空喊话，焦淼，过些日子来古典流行，我们来说说合唱吧。这就是生活呀，美不胜收。我说了，从莫奈的他的那个花园想到了很多的音乐，有当代的相送，其实我觉得这些相送就好像是艺术歌曲一样，因为其实也之前讲过，艺术歌曲必须要固定的肢体，有诗歌。那其实伊夫蒙当唱的很多歌曲还有很多相送都是有诗歌的。那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赫赫有名的作品，那相信你也一定听过，只是刚才说了，在这样的音乐中放空就是别睡着啊，因为这是德彪西的梦幻曲。 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是德彪西的梦幻曲啊，而演奏它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钢琴家弗朗索瓦。在上周介绍过这位很有特点的法国钢琴家，他演奏的作品，我觉得演奏德彪西、拉威尔还有所有印象派的作曲家的音乐的时候特别有感觉。而他演奏的其实贝多芬与其他的音乐家也是不一样的，有着特有的法国沙龙气息。沙龙气息怎么了？并不是不好，而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呀。听着这首德彪西的梦幻曲，仿佛莫奈那幅画睡莲，印象派的绘画与印象派的音乐相得益彰。浮尘世界里的梦幻景象，无边无涯，波光艳艳，那光影与色彩，还有我还想回到的吉维尼莫奈的花园里，开满着郁金香、玫瑰、唐菖蒲，还有虞美人、睡莲，繁花似锦，芳香四溢。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曲播说了，确实这些音乐有玄妙的感觉。停车场收费员也说音乐太神奇了。那刚才有朋友说了是久石让和这些法国音乐，大概说了法国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吧。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出现了很多法味的音乐，那也是因为在哈尔的移动城堡还有魔女的宅急便这些宫崎骏的影片当中，其实有着很多欧洲的景物，这些色彩用法式的音乐来描绘再好不过了。哎呦，喊话焦淼，有朋友这个给你留言，青云飘然说了，快来请焦淼吧，看着多少回他指挥的大剧院的合唱，也经常在大剧院作为热爱他的观众和他打招呼呢。焦淼，你还在听节目吗？下了节目我开会，开完会咱俩通话哈。在这样美不胜收的音乐当中，还有朋友说这个我的眼神真好，是说我得看大家留言呀。其实也是在直播当中看看大家对些音乐的感受。今天我们沉浸在这些莫奈的花园当中，用音乐来感受。节目很快到了尾声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也可以闻到芳香。 On va danser le long du golf clair à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bergère d'azurinfini je voyais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ais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les a bercés le long du golfe clair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 pour la vie la mer qu'on va danser le long du golfe clairDe r e f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 Avec les anges, c'est pur,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la mer, elle est abertée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à-bas, a bercé mon cœur pour la La mer， 熟悉吗？在今天节目最后带来的是这首《La Mer》，大海。演唱他的是查尔斯·德内，1913年出生，也是被誉为法国的国民歌王。他是与伊迪特·皮亚夫齐名的。要说伊夫·蒙当呢，是伊迪特·皮亚夫的后辈，查尔斯·德内可是与他齐名。一生中创作了不少广受欢迎的歌曲，当然在那时候他们也是参与了很多的电影的演出，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而且你听到这首《La Mer》，你感觉在后面听出了那种广阔的大海的感受。当然了，后来这首歌被改编引入到美国、英国等说英语国家，它的名字就变成了 Beyond the Sea。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omewhere waiting for me, 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a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 I'd go sailing. It i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 is near beyond the moon, and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 will lead me there 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 we'll kiss just as before. 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Can, 到了不同的国家，这首歌就散发了不同的魅力，迷醉。我希望今天的古典流行让你沉迷其中。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最后带来的这首 Beyond the Sea 并不是 Robbie Williams 的版本，而是 Kevin Spacey 的版本。是的，凯文·斯纳西真的是有才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